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噼里啪啦响。快乐之旅呀，我们就要出发了。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您可能要问了，你这干嘛呢？一上来先来这么两句啊，难不成要改唱快板了吗？要说到这快板啊，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外行。之所以上来先献丑来这么两句，是因为咱们今天的快乐之旅要跟各位聊的就是那些和七块竹板有关的相声。咱们一块来上一次开心悦耳竹板游。快板早年间被称作是数来宝啊，它的主要伴奏工具就是两长五短的这么七块竹板。要说数来宝和相声艺术，那还是渊源颇深。相声演员必备的四门功课，也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说学逗唱当中那个唱字，指的就是演唱太平歌词，还有这数来宝。相声演员最早唱数来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招揽观众，因为过去大多在集市或者庙会上撂地出演，光靠一条肉嗓子是很难来聚拢观众的，有了这竹板就方便了，噼里啪啦的一通响，立马就能吸引眼球。除此之外，这数来宝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可以练习吐字发音等相声的基本功，从小培养演员的节奏感。好的，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李成和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叫绕口令的片段。您听一听，小李成跟着竹板的节奏表演的绕口令，那真的是非常的风趣俏皮，一气呵成。 李老师，你有没有那个观众没听过的绕口令啊？ 观众没听过的绕口令 啊？ 哎呦，那我可不会说。 您不会说呀？ 啊， 我会。 什么？你会说观众没听见过的绕口令 啊？ 那好，这么着，你给大伙说一段。 哎呀， 你呀， 我给大伙说一段花唱绕口令。 好， 来吧，来吧。李老师，您站着也是站着，您帮我打点板儿。 打板干嘛呀？ 我好有那个节奏感。 哦，让我给你敲点板儿。行，没问题。你瞧见没有？我还带着板儿呢。好不好？ 好。 你不是，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你， 您这是废物利用。 怎么说话呢？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扛刀桥上站，什么人推车压一道沟，什么人白，什么人黑。 黑，什么人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带白，什么鸟穿出道靴来，什么鸟身飞十样节，什么鸟身披麻的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破闷自己猜，小池子上三只妞妞，公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梁川美腿有九州，赵州桥鲁班修，与石狼个上人流，张过七驴桥上走，关公勒马看春秋，周仓扛刀桥上站，柴王推车压了一道沟，罗成白净得黑，张飞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棉花开花毛着腰，藤子开花无人见，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带白，乌鸦穿出道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鹅的身披麻布口袋。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它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它咬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我骂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谁来没事出生气？听你两年数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十一一个一，五个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了七个枝，七个枝接着相国，接着是兵的长的提的是的李的立的离。 好。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开心悦耳竹板游，跟您聊的就是那些和七块竹板有关的相声。话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也逐渐的被引入到了相声的表演当中。这演员编写了许多非常有趣儿的词句，像咱们经常听到的传统相声数来宝，就是通过逗哏演员翻来覆去的歪唱唱词，让捧哏的演员开棺材铺来翻抖这个包袱。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相声演员们也对于传统相声数来宝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一番革新。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数来宝。在这段节目当中，您会发现当初那些一头大的一头小的有关棺材铺的词句是完全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反映城市房屋改造和社区服务的新内容，一块来欣赏一番。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的大地似烈火；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哎，那边真的 啊， 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啊，怎么了？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跟咱俩说， 我说你行吗？ 我也会，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快板会说啊？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哎，俩人的那种， 但是得有折韵啊。 那当然 啊，快板讲究 俩人俩花唱嘛。 啊，对，花唱折韵， 好不好？花唱啊， 注意折韵啊。 啊，好， 嗯， 那个 咱俩唱 就得一人一句啊。 一人一句 啊，一人一句嘛， 就上下句 啊。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我不带着你，你知道往哪边走啊？ 好，您主持，您来， 好不好？一块来， 走， 预备起。 还挺齐齐。

啊，注意的折韵，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当然有折韵 啊，来吧， 好，就这段 来吧， 我就说这段， 哎，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咱得先解决了， 对 不对？ 嗯。说呀， 这板打怎么样？ 我说很好，板不错，光嗨不成，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打竹板、 啊、 我就 啊， 我就一个人说， 哦，说破者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嗯， 串折了 没有啊？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对呀、啊。 这是说破折， 对呀、啊，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折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哎，不，没有，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等会儿，我倒倒， 姑苏折了， 我倒倒。 好、啊，您来了， 嗨 啊，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啊，说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折押韵了，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啊。 嗨， 姑苏折。 这个节目我一人输， 哎， 一人输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输， 这不是人话吗？ 啊， 什么叫这回这节目一人输啊？你要为赶折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白 啊。这个节目 啊， 我一人说我 说我，往回找这折。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哎呦我的妈呀！ 粗粗的有没有？ 啊、行， 有了吧？ 对，躺下来。嗯， 这个节目， 嗯， 我就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后边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 嗯， 这板也不好使， 全不合适了。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怎么了？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他住平房 啊， 他就没人管。 年前，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有一天 啊， 这位老大爷 哦， 清晨起来 哦， 他就想 啊，想什么呀？ 今天吃点什么呢？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吃什么呀？ 老头想 啊， 好几天了 啊， 都没吃炸酱面了。 哥，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对 啊， 今天我就吃面条。 呵，他朱哲 他是吃面条 啊，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啊， 我自个儿上街买。 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他就上街买 啊，买去， 他得出去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可要出门 哦， 要出门啊 啊，姑苏辙啊，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哦，还带身上的， 然后他练练腿 哦，嚯， 他就出去乐、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他就出去了 啊， 出去以后 哦， 没留神 啊，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哎呦我，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摔了个大马趴 啊！ 这个老头说， 还、哦、说。 真挺疼、 啊、 摔得真够呛， 嚯， 站不起来 啊， 这可怎么好 啊。 嗨， 说的， 就这句头， 嗨， 就这句熟啊， 怎么那么巧？你说这跳给这个跳可多好，嗨，怎么那么巧？ 就是没辙。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啊，他是干嘛的呢？ 对，你算干嘛的呢？ 他们都是啊。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他们几个人 啊，姑苏辙 要姑苏， 怎么这样？你得姑苏辙，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我姑苏， 哎，有辙韵 没有？ 哎，有辙韵啊，早、哎啊。 然后，他们几个人啊，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甭、啊、唱了，你就说吧。 上医院，啊、哎、啊，大夫一检查， 我大夫检查了， 大夫，摸了摸， 摸了摸， 听了听， 哦， 看了看， 哦，还挺细致， 捏了捏， 哦，哦 跟老头说，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亏了您啊，他是来得早 哟， 再晚一会儿啊，你就崴泥。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哎， 瞎编，姑苏辙，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这样吧啊，我们医院现在啊还有空床， 哇， 这两天啊。你先住下。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 这大夫人就不是干这个的。 姑苏辙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姑苏 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说什么？ 你先住下啊，我们观察观察啊，咱们再看。嗨 嗨嚯， 这老大爷啊，他在医院啊，他就住下了。 哇， 这儿管吃，啊、吃挺好， 这有辙哎，这 有辙 啊，姑苏辙 哎，他就住下了， 啊、就住下怎么着？ 还吃挺好。嗯、 啊， 老头说啊，我就不走了。啊、怎么样吧？哎、这老头。 啊，什么辙来着？ 姑苏辙， 啊，姑苏辙啊，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啊，我就说姑苏啊，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好的，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作表演的充满了新意的《数来宝》。您可以听得到，这侯耀文为了赶上姑苏辙，也真够不容易的呀。要说这段节目可是相当有听头，之所以这么说，有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侯耀文和石富宽同台唱快板是非常少见的。第二，石富宽本身就是快板大王高凤山的弟子，通过这个节目咱们就可以感受一下石富宽的这快板功底。提起高凤山，那就不能不提到快板界的另外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润杰和王凤山。下面呢，咱们先来听首歌吧，稍事休息一下，娱乐大篷车上半段旅程也该暂告一段落了。一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接着跟您聊李润杰、高凤山、王凤山这三位快板大师和相声之间的渊源故事。带来一首 SHE 演唱的带有小快板风格的歌曲，叫《中国话》。各位稍后见。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弟弟说，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世界都认真听话。纽约苏珊娜开了几场风 lunch bar， 柏林来的我不高的胡琴背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这这平平这这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上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腿嘴说腿爱耍嘴，嘴说嘴爱甩嘴，轰动嘴不动嘴，轰动嘴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继续来进行开心悦耳竹板游的快乐之旅。下面的节目当中要跟您聊到的是李润杰、高凤山以及王凤山这三位快板大师和相声艺术的不解之缘。李润杰、高凤山和王凤山这三位快板大师啊，开创了快板艺术的三大流派，唱表并重的李派、高亢激昂的高派以及风趣幽默的王派，这三大派都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三位老先生不仅快板的造诣精深，还都是相声舞台上独当一面的好手。李润杰先生曾经和天津相声名家朱向臣搭档，而高凤山和刘宝瑞、侯宝林、罗荣寿等北京的相声名家也都有过良好的合作。最值得一提的还得算是这王凤山，他更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最后的一任捧哏呢。这三位快板大师高深的快板和相声功底儿，让很多相声后学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专心的钻研李高王三派快板艺术的青年演员更是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模仿起这三位艺术家的演唱来，也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下面呢，为您送上何云伟、李菁他们俩合作表演的《鼠来宝》，听一听何云伟模仿的李高王三派快板，那真得说是汉香瓜另一个味儿。 您这研究的都不像话， 这是跟您逗着玩 啊，咱别逗。 我研究的不是这个， 您研究的是 咱们业务当中啊独有的那么一种。 哪种啊？ 叫鼠来宝 啊。鼠来宝啊， 这行吗？ 行啊。 啊， 我也有研究， 这玩意儿也分派了。 当然啦。 哪派 啊？哪派啊？王高李三大流派。 三大流派， 对了， 高派、王派、李派。 对， 名字叫得上来吗？ 我知道就叫得上来。 嗯，高 高啊，北京的老演员高凤山，高先生。 王 是天津的王凤山。 李 润杰， 名字都叫上来。 哎， 他们这个特点都不一样。 当然了， 这么着吧， 啊， 我在这儿展示一下。 您全能学呀。 啊，我还带着板来的。 哦，带着家伙来的。 哎，我请我这朋友把这个板啊帮我拿上来。 哦，您这朋友 啊。我这个朋友， 呵， 哎呀， 您这个朋友可比您伟岸。 我不能这么说呀。 啊， 不能这么说呀。 您 也看着眼热呀，是怎么着？ 我没有。 嗯， 您主要是长得结实。 哎，您帮我拿一下。 哦哦， 我把这个袖子呀挽一挽。 这个挽袖子什么意思？ 哎，这叫小衣襟啊，短打扮。 哦，是喽。 哎，对对， 您把这板拿好了。 太好了。 嗯， 那我们就学一学。 您学哪派啊？ 我先学一学这个李派。 就是李润杰。 这个李派这个特点呢，比较花哨。 哎， 啊，再开始了。 啊，您来嘞。转，板儿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 完了， 完了， 谢谢。 行了，甭谢谢了，光打板不唱啊， 展示一下。 哦，就展示这开场板。 哎，这是李派。 还有哪派？ 高派又一样啊。 高凤山 啊，高派跟王派是不同样 啊。是是是， 您拿王派来说吧，打起来俏皮。 对 对吧，可把他喜欢的 啊。是啊，我爱听王牌。 哎，俏皮极了。 是, 是， 尤其这个逛点不好来。 哦，什么叫逛点啊？这叫逛点。 哎，不好来。 哦， 我给你学一学。 好，您来来。 完了， 又完了。 哎， 哎呀， 这是王牌。 建议这个王牌您应该经常练习。 谢谢。 打完了能长个儿啊？ 这跟长个儿有什么关系呢？ 别老往上拔什么呀？ 啊，这个逛点。 哦， 这不好来。 不好来啊。 刚才提到这个高派 高凤山， 打法很简单。 是是， 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 哎，还有点哲理性 啊，把观众这个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啊。对对， 我也试一试 啊。您来了， 一打起这样 啊。完了。哎，我就知道有这句。 哎，光打板不行。 对， 得唱两句， 主要得听唱 啊。李派这叫快板书。 对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 哪段节目啊？ 斜行车、 双枪老太婆、 红色经典呢。 啊，对呀。 我给您学唱两句。 您来来， 你唱这味儿的。 嗯，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挨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 嘿，哇， 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完了，哎，您还别说，唱的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哎，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呀？ 李派。 对了， 王派好玩 啊？是吗？ 唱起来有意思 啊！您就来了， 我给您学一学， 啊、唱两句， 跟那个打法一样， 是吗？ 特别的俏皮， 哎， 一唱是这味儿的。 您来来吧。 高山上有两间房， 哦，这个意思。 一家姓李， 嗯， 那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够快的。 四月会爬，五月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耶、yeah。 哎，这小段叫什么呀？ 两头忙。 对，来去都够忙的。 您说这个小孩多命苦啊。 苦在哪儿呢？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就是啊。 是不是？ 这是王派。 还有哪派啊？ 最难的是高派。 哦，又是高派。 要求的嗓音条件要好。 啊，对 对， 对。 嗓音高亢， 哎， 比较嘹亮。 没错。 另外气力也得足。 是啊。 滔滔不断，好几十句上百句，一气呵成。 没错。 这不好来。 您能来吗？ 在这儿展示一下。 啊，您可以来了。 再要唱三言两语啊，对不起大伙儿。 那怎么办呢？ 这么着吧。 啊。 我来一长段。 来一长段， 来一长段，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长段， 我说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 我跟你也没仇啊， 别拿我找乐 了。您光说就甭比划。 我来一长段 啊 啊！但是我得托付托付。 托付什么呀？ 可能这个气力啊，怕盯不上 哦。 我得托付到了啊。当然了，都有个原谅。 哎，没错， 是不是？ 你呀、啊，盯不下来，我就替你唱了。 我尽力， 是不是？啊、 我尽量吧。 来吧， 我努力， 啊、 好吧？ 嗯， 兴许能盯下来 啊。来吧， 兴许能盯下来， 没问题 啊。我说的是这调门行吗？ 太行了。 嗯， 这条件太好了 啊就这调门 啊， 就这么高的调门，不落下来， 别落下来。 怎么样？一气呵成。 一气呵成。 对对对 啊 啊，我兴许能定下来。 没问题、 啊、我尽量啊。 来吧， 尽力啊。 嗯， 我说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谢谢。 完了， 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去你的吧。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啊？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进行开心悦耳竹板游的快乐之旅。说起手打七块板，演唱数来宝，要求演员们必须具备三快的条件。第一快是眼快，为什么呢？得能够及时的发现目标。第二快指的是心快，能够立刻就编出合辙押韵的词句来。这最后一快当然就是嘴快了，也就是脱口而出。正因为这三块的特点，相声演员们就创作出了一个类似于数来宝比赛的节目。这个形式啊，是两个演员坐在台上演唱数来宝，看看究竟谁能先把对方唱得站起来。因为这俩人坐着表演，因此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做对坐数来宝。两位演员通过现编现唱，斗智斗勇，是十分的有趣啊。这个作品充分展示了相声演员应变能力快的特点。 下面呢，为您送上天津相声名家童守本和他的弟子刘磊合作表演的对坐鼠来宝，感受一下鼠来宝大 PK 的紧张气氛和激烈程度。 知道咱这是干什么吗？ 干嘛呀？ 咱这是当场比试 啊！对， 举手不留情，当场不让步，这好比是擂台。 嗯， 现在考虑好了啊，心里没底，这阵儿后悔还来得及。 甭废话， 我跟大家解释啊， 甭解释， 大家都是年长，甭养儿养女的人，人有慈善的心。 什么养儿？ 可怜您。 甭废话，开始，坐着开始。 哎，等会儿。从现在开始，刚才所唱那些段子一句不许唱了啊！ 全唱新词， 现编、 啊、全是新词。 哎，等会儿，现编有要求啊，合辙押韵，十三道大辙，懂不懂？ 我连两道小辙都会， 不懂我跟你讲。啊、 甭废话， 我教学，我 讲。甭抢，坐着开始。 啊，行。哎，等会儿，还得赶板剁字啊，闪板、掏板、剁字句，快板书的技巧得给人唱出。 我全懂， 怕你不明白。 全明白。 哎，行。哎，咱 没完了是吧？我这河漂子还一帽一帽的是吧？坐着。 哎，我准能把你唱站起来。 又来了是吧？ 叫你有个底，做好了准备。 开始。 我的叫伙计， 哎， 你坐着听、 哦、 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 嗯、 过一会儿咱们俩人还指不定谁行谁不行，未必让大家听得清。 怎么着， 再往前挪挪行不行？ 那行啊。 哎，站起来了吧。就这么很简单，这是一个水平问题 啊 你也起来吧。愣框啊您这个。 我这还没唱你就站起来了， 这不能算。 刚叫板你就起来了， 这不能算，您这愣慌。 告诉您，这次白饶，坐下，我再唱三句，你还起来信吗？ 您唱几句？ 三句。 您这甭使声了，就上面一让点，您这就是什么玩意儿？ 看明白了， 我甭看明白了、 哎， 三句我就起来。 哎， 对，您这三百句我今儿都不起来， 多了不唱，就唱三句。 啊、三句哈，来，我看我今儿怎么起来的。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哎，别说话行不行？别说话呀！ 啊， 告诉你三句，后边还两句了。 啊、您唱啊， 往后听着。 啊、唱来。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我要 啊， 给你 嗯， 唱上这么一段快板书， 什么玩意儿这？没完没完没完，这叫 别说话，别说话，说话打乱我思路，那叫搅和。 就您唱这歌还有思路？ 这么大人了，你也学那么多年了， 学什么多年？唱吧你。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我要 啊， 给你唱上一段快板书。 什么玩意儿、啊哎、 站起来呀、 啊、这就站起来了是吧、 啊、这叫什么呀？ 这不掉下去了吗？ 掉下去算吗？ 什么也算 了。你屁股离个椅子了， 您这不像话、 啊、怎么着？ 你也站起来，站起来。 你坐着跟我说也行。 我这什么模样？我坐这儿呢，您这不像话，愣框什么玩意儿？这 都不算，打现在起再坐下，凭本事把你唱站起来，服吗？ 您把我唱站起来，那才服了。 坐那 儿来， 瞧见了吗？往这一坐比你顺眼，往这一坐就好比拿钉子钉上了，我再也起不来了。 看见我了吗？ 你怎么着？甭使声。 嗯，我坐了一屁股502，都黏糊住了。 你不怕掉皮？ 你甭管。哎，我的同伙计， 哎，我的孙伙计， 哎， 唱唱唱，唱啊！ 我都孙伙计了，我唱什么？我唱？ 咦， 谁姓孙呢？ 你姓孙，来电话，小孙，小孙不是您？ 谁姓？我姓刘。 姓刘？ 刘， 没听说过。摆子姓没这姓， 谁说的？ 哪句？ 祖五福刘的刘， 这字儿怎么写？ 一个文化的文，一个立单。 给那几位写写。 哪几位？ 就那照相那个。 写， 你写多少 去？耐认的不认的吧。一写站起来了， 留神了。 哎， 哎，我的同伙计， 哎，我的孙刘伙计， 我俩姓， 我的刘伙计， 你来了， 我来了， 咱俩唱段数来宝啊，你看好不好？ 咱俩唱段数来宝， 嗯， 我看不好。 不好， 脑袋长得跟旱萝卜一样，你不会唱数来宝？ 你管我脑袋干嘛？ 你瞪什么眼？ 我就瞪眼。 你嚷什么？ 我就嚷。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不愿意过来打我两下。 我还不愿意动手了。 祝你 哎。哎，叫伙计， 哎， 你坐着听 啊， 这快板书我唱的可比你精。 就算你唱的比我精，你都会什么？我听听。 新老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这些节目咱全行。 嘿，这一套一笑你还真能、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新节目咱也行，好八连学雷锋，二万五千里长征啊，这些节目咱也行。 嘿，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三国演义红楼梦啊，这些节目咱也行。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大武艺小武艺，三侠五义西游记呀、这些节目咱也行。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您跑这累傻小子来了是吧？ 哎，叫伙计，你别嚷也别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别看你说个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就其实你当的演员不够料。 我不够料。 本来嘛、一米三身量不算高，上台你在毛里腰，舞台美你根本弹不着。 哎哎，别唱了，谁一米三？ 你就一米三。 我一米七。 到不了。 一米七。 你还没这话筒高啊。 我比他高。 你站起来跟他比比，我不信。啊， 卖多高多高吧。一比站起来了。 长出息了。 哎，叫伙计， 哎， 你来听。 哦， 你当个演员也不行。 嘿嘿， 瞧你长得那德行。 德行？ 嘿， 我自己偷偷摸摸的爱看。 没心没臊。你呀， 啊， 皮包骨头赛人灯，枣核的脑袋小眼睛， 这也娶媳妇了。 管什么用 啊。你呀，两条腿走路有毛病， 咱这是标准腿， 罗圈腿， 运动员的腿。 没听说过，走两步瞧瞧。 瞧瞧， 走， 学着点， 起， 整点能耐 来。 目前不会走道， 他也留神了。 哎，哎，叫伙计、 啊， 你听我说，动这个你还差的这 话， 你当个演员不够格，那个八荣八耻什么内容你都不懂得，你又馋又笨又懒惰，你早晨十点半钟你才起被窝，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光知道抽烟把酒喝，对吗？ 谁说的？ 啊。你对象亲口跟我说的，说你晚上懒得睡，早上懒得起，身上的泥儿足有一大车，你自己没事拿手搓的， 脏不脏？你 臭嘴臭脚臭嘎子窝，大鼻等一流就过河。你抽烟一天十五盒，你喝酒一喝四瓶多，喝醉在家耍酒喝，在你们家床上就把灯头遮，拿火柴点被窝，你抱着痰桶往上拖。 您上阵 子别的消防队就我还开着消防车，你又哭又骂撒大泼，嘴里还把胡话说，踹孩子打老婆，摔了碗砸了锅，管你媳妇叫大姐，管你爸爸叫大哥， 管你爸爸叫大哥。 站起来了。 嗨， 好了，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一段激烈的童守本和刘磊师徒合作表演的对坐数来宝。在这段作品当中啊，捧哏演员最终是被逗哏的演员用即兴的数来宝词句挤兑的给站了起来。那除了这种形式以外，还有一种两个演员对唱玲珑塔绕口令，演员表演起来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更是十分的精彩。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熟悉快板和相声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段经典作品叫做《同仁堂》。在这段节目当中，演员会把各种各样的药名巧妙地穿插在一块儿，为大家演唱出来。 那么今天旅途的最后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药名大会串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对我的方式感谢一波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可能我年轻个子，三牛蛋怪就去够，三牛蛋怪就去够，可我这一把总要附加一点骄傲。我就去有车特别大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变成什么单路的什么环路的，前面不能看到那是风的什么风的，这样正常的为你感应的朋友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一点自己的要分辨清楚，听我说重要不过朝鲜应该更过可分个本草他们多干一些什么出产就地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走，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到我来两个地方在这里听我的内脏一整个青年的方也变了不知道的体验，我自己有这too.